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参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就职仪式后，8月7号离开了伊朗首都德黑兰。机场有朝伊两国国旗升挂，有伊朗武装力量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站立。金永南同志检阅了伊朗武装力量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为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及其一行送行的有伊朗外交部总局长马哈茂德·法拉赞德赫等总统府伊斯兰议会外交部的有关人士，以及我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江三贤和使馆官员。